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那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回，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将跟大家说一说涉及到老年朋友的赡养费的一些案子。很多老年朋友呢，将子女啊起诉到法院，要求子女呢支付赡养费。其中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并不是在乎这区区一两百块钱、两三百块钱，而是希望子女能够来看望一下自己，能够关心一下自己。还有一些老年朋友的确因为生活困难，子女对自己不进行照顾，被逼无奈之下，要求子女呢来支付相应的赡养费用。具体在实际的案件当中又有着怎样的情况呢？今天呢，我们就请到房山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来讲一讲这个方面的内容。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城关法庭的崔岩法官。崔法官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崔法官，今天您跟大家带来几起涉及到这种赡养的问题哈。那咱们从这个具体的案件跟大家一个一个来分析一下，通过这些案件我们能够发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那么通过这些案件，子女这一方哈，作为老人又有什么样的可以借鉴的地方？ 这个第一个案例是年迈的父亲要求增加赡养费。王先生和孙女士共生育了两个儿子。1997年，在这个孙女士还在世的时候，她和丈夫呢就跟这个大儿子因为赡养纠纷起诉到了法院。 就和这个就是王先生是吧？孙女士和这个丈夫吗？不就是他的？ 对，他们那个夫妇俩，对吧？自己的大儿子起诉到了法院，因为这个赡养的纠纷。最后呢，经过这个法院调解协商一致，由法院出具了调解书，要求这个大儿子每月给付王先生夫妇俩共100元的赡养费。 这是97年的事儿、啊， 对，是97年的事儿， 就是20年前了。 对， 后来呢？ 后来这个母亲这个孙女士啊去世了，5月呢，这个王先生又将这个大儿子告上了法庭，要求这个大儿子每月支付其1000元的赡养费，并负担报销后医疗费的1/2。 哦，那他这理由是什么呢？ 他的理由就是这个大儿子没有尽到这个赡养的义务，平时也很少来看他。然后这个就相当于说之前是给了2个人100元的赡养费，一个人其实就是50元，但是在现在的生活来说肯定是负担不了了。 对、啊、 所以说他呢就想要再增加一下这个赡养费的数额。 嗯，对， 起诉到了法院。 20年前哈、啊，可能100块钱说不定还能多做点事儿、 啊。对，是、啊。 但是现在来看，这老两口加一块只有100块钱，的确是干不了啥。我看这个老两口好像就对大儿子有意见。您不是说他还有其他的子女吗？其他的子女都没问题是吗？ 因为他俩就是一共生育了两个儿子，就这两个孩子。然后小儿子呢，就是一直是照顾这那个老头和老太太的，相当于。然后在这个母亲去世之后，他也一直和这个父亲一起生活，对这个生活上也是尽心尽力的照顾。所以这个 这个王先生就觉得他这小儿子尽到了这个赡养的义务，也就没有起诉过他。 所以呢现在就是让大儿子再多支付赡养费，是吧？哎，那这个大儿子又是什么意见？大儿子真的就像老人所说的那样，每个月付那么点钱也不来看望老人吗？ 这个大儿子啊，他在庭审当中就表示自己这个父亲每月的退休金将近有4000元，同时呢还有100多万的存款和2套房子。 嚯！ 反之呢，自己的身 看来经济条件不错。 反之呢，自己的身体呢不太好。然后呢？还得需要自己的子女照顾，所以说呢无力负担这么高昂的赡养费。他是以这个理由做了一个答辩。 王老先生真的经济条件有那么好的？ 这个就又牵扯出来了，就是这次王老先生起诉这个大儿子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呢这个王先生家里啊，他是这个农村，然后有这个宅院，刚刚遇到了拆迁，然后拆迁了产生了比较大额的这个拆迁利益，双方呢他就跟这个大儿子因为这个拆迁利益的分割问题又产生了一定的争议。然后这个大儿子先把他告上了法庭， 先把王老把他爸告上法庭。 对，然后这个王老先生呢心里头其实是挺气愤的，又想到这么多年他也没有尽过孝心，所以又再次把他以这个赡养纠纷告上了法庭，就相当于双方有很深的矛盾。 就其实这个事儿牵扯出来了别的事儿了。大儿子告他爸又是什么理由呢？ 他是一个共有物分割的那纠纷，然后就是因为他说自己在这个那个大儿子说自己在这个宅院里建过房子，然后这个房子但是这个老先生说已经分过了，分家过了，然后呢双方就产生了这个争议，就这个有没有分家写没写过相关的这个就是相当于字据吧，产生了这样的一个争议，告到了法庭。 就大儿子还想获得更多的拆迁利益。 对对， 是吧？后来这个老先生就觉得大儿子这个一直对自己不好啊，就产生了我们这个赡养纠纷啊。 对， 那看来这个事情的根儿其实还是在这个双方的利益的分配上的一些问题。 是的。 那我们要处理这个案子，我们到底从承办法官来讲要从何来着手呢？ 首先就是因为这两个案子，就是这个赡养纠纷呀，不以这个他有没有这个老人和这个大儿子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纠纷为一个那个阻却的这个一个理由，就法官还是要审理，就是这个老先生来起诉他这个儿子到底有没有理由增加这个赡养费的数额，到底是不是要求过高，还是够不够这个标准，还是主要来审理这个。法院呢是经审理认为，虽然说之前出具过这个调解书，是已经确定了大儿子每月支付这个王老先生50元的赡养费，但是随着现在物价水平的上涨，这50元呢已经起不到生活上的照料、精神上的慰藉的作用了。 是是。 王老先生起诉要求增加赡养费，本院根据实际情况依法确定为是每月200元。并且呢这个王老先生的医疗费凭乡镇级以上的医疗机构发票报销后由大儿子负担1/2。 这200块钱也没增加多少啊。 因为主要是还是考虑到这个老先生自己也有退休金，就是他也不是说完全的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和收入，然后再除以这两个儿子这个数量嘛，所以说确定了这个最后确定的这200元。 那看来这个老先生他的经济条件真的像他大儿子所说的还可以。 至少说他这个工资方面还是可以的，这个住房也是有自己独立的住房， 经济来源也比较稳定，住房方面也是有的， 有保障的。 那么这起案件呢最终是这样一个结果，大儿子和这个王老先生有没有意见呢？那之前大儿子告这个他爹的那个案子后来又怎么办呢？您知道吗？ 那个案子因为还牵扯了一个笔迹的鉴定，所以还在审理过程当中，还没有出一个最终的结果。但是这个赡养纠纷的结果出来之后，双方倒是没有在法定的期限内上诉。 那这个案子能够反映出目前在赡养纠纷当中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说现在会出现一个是赡养人，就是作为这个子女，他可能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拒绝支付这个赡养费。比如说老人很有住房有存款，然后呢又有医疗保险啊什么的，或者说有其他的争议，但是呢子女来赡养父母这个赡养辅助的义务是不应父母有这些存款住房而解除的。而且呢在这里面呢他是王老先生曾经起诉过 自己的儿子，但是随着这个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父母所需要的赡养费会出现增加的情况。那当父母提出来变更这个赡养费数额要求之后呢，再综合考量这个被赡养人也就是父母的收入情况、身体情况、当地的消费水平、日常生活开销以及这个赡养人也就是子女的负担能力后，对赡养费的数额呢可以予以适当的增加。 那不同的家庭条件可能经济状况不大一样哈。 对。 那所以说赡养费所增加要增加多少、这个还要具体的案件呢我们来具体看。而且这起案件还牵扯到了之前的另外一个涉及到拆迁利益的分配这么一个纠纷啊。那现在我们在处理案件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发现涉及到赡养的纠纷往往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案子。这个案子是不是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就是它会牵扯到一些家庭的一些别的矛盾，最终导致了赡养费这么一个纠纷的发生。 对，因为就是现在的老人可能说他的生活条件也不是那么的困难，但是他可能就是跟子女有一些根深蒂固的矛盾吧，然后家里头可能子女还觉得老人可能会偏袒哪其他的子女，然后相互之间都有一个相可能有一定的积怨，所以才导致最后一个赡养纠纷的这个产生。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另外一个案子又有怎样不同的情况，我们请崔法官继续跟大家来说。 第二个案例呢是今年的七月，84岁的马老太以自己年事已高、经济困难、身患疾病、七女子不履行赡养义务为由诉至法院，要求七个子女每人每月支付生活费500元、护理费500元。 七个孩子。 对， 七个孩子每个人500块钱的话，3500也不少呢。 不是，是7000，因为每个人生活费是500元，然后护理费500元，应该是 7000块。 对对对， 那这老人的要求不低啊。 因为他也是有原因的，就是在诉讼中，这个子女表示可以轮流照顾这个马老太，然后但是马老太自己是不同意的，他要求自己一个人居住，但是他又没有独立的住房。需要租房子嘛，然后再加上他现身体条件也不好，还要请保姆来进行护理，所以说子女对于这个老人的居住方式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那截止到打这个官司的时候，老太太在哪住呢？ 那个时候就是已经出去租了房子了。已经就是租了每个月1500元的这么一套房子了。 他自己没有住房吗？ 对，他就是没有独立的住房，就是在审理查明的事实当中，的确他可能是也是之前有这种拆迁吧，然后他把房子可能给了儿子，或者就是给了儿子，然后自己现在是没有一个独立的住的地方了。 那他这几个子女之前一直子女支付的少，还是说一直就不支付？ 他就是之前也是在子女家轮流住，但是可能说这个老人岁数大了，就想有一个固定的居住的一个场所，就不想来回换了，而且说可能就是住在这个子女家里头，好多生活习惯可能跟人家不太一样，然后生活的可能也不是很愉快，所以他就想这次还是自己出来住，但是他自己呢又每个月只有500块钱的养老补助，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这时候就需要子女来负担他的这个租房的费用，就是这样的情况。 那子女还是愿意按照现在的方式来这样轮流住是吗？ 对，然后子女觉得这样的话护理啊租房就都不需要了嘛，然后呢但是老太自己呢还是有自己的这个意愿，想那个自己一个人住，可能让孩子们周末来看看就可以了。 这是老人的意愿。 对， 那法院在这个时候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呢？ 最终是法院判决是赡养费综合确定了每月6000元，这就包含了租房和请保姆的，还有日常这个生活开销，这些费用加在一起。然后长子呢是每月负担400元，次子每月负担500元，三子和四子是每月负担各1200元，三个女儿呢是每月每人负担900元。 为什么这几个孩子会有这样的差别呢？ 因为这个马老太太这个大儿子和二儿子吧，他主要是以务农为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当时法官也去到了家中，然后去 这个送传票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大儿子和二儿子生活条件的确不是很好，也比较拮据，所以说呢给他们负担的可能说在这几个子女来说就是相对来说是最少的。然后呢相反这个三儿子呢他是一名教师，然后每个月呢工资就有7000元嘛， 比较稳定， 对，然后在这几个孩子里也算是好的，所以他承担的要多一些。小儿子呢是自己开公司，然后经营公司呢收入也比较可观，所以他也承担了较高的这个赡养费是这样，就是根据每个子女的这种情况来确定的。 但是根据每个子女的情况来确定几个子女之间会不会有意见，比如说那凭什么你掏那么少我就要掏那么多呢？ 也是这个判决书出来之后没有人上诉，也没有在领判决的时候也没有说太过有这个争议，因为这个大哥和二哥的情况他们也比较清楚，尤其这是这个二哥还手部有残疾嘛，然后一直可能说长子如父这种感觉，平时也是对他们比较照顾的，所以那个也没有太大的争议。 那在这个案子当中这个几个子女不是说吗，说这个我们就轮流照顾你就可以了，干嘛还要租着房子呢，我们照顾你难道不好吗？但是法院其实就并没有听取这个几个子女的意见，这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 首先呢这个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第14条它明确规定了子女对老人应当履行经济上的供奉，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抚慰，以及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同时呢16条呢也规定了赡养人应妥善安排老年人的住房。那么对于这个居住方式，马老太太选择自己居住而不愿意在子女家中轮流住呢，是老人对自己居住方式的一个选择，子女应当尊重并且妥善安排他这个住房，所以法院也是基于这一点还是尊重老太太本身自己的这个意愿。 这起案件又能够折射出一些什么问题呢？ 这起案件呢首先是有两个焦点吧，第一个就是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个居住方式老人想要自己选择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审理的这个赡养纠纷，很多的这种案件当中尤其是存在多名赡养人的情况下也要考虑一下这个赡养人的收入和身体情况，这个本案就是结合了这几个子女自己的这个经济情况的不同来酌定了不同赡养费数额的这个承担。 那后来呢子女也没有上诉是吧？ 对，没有。 老人对这个也没有什么意见。 对，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基本上和他心里的这个预期也是都符合了，所以说还是比较圆满的一个结果。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三起案件呢是龚老太年逾70，早年丧偶，生育了2个儿子，辛苦呢把2个儿子拉扯长大，但是孩子呢没有如自己期望般的孝顺，不给自己生活费，这个老太太呢心寒不已，也是诉至法院要求这两个儿子每月分别支付自己1000元的赡养费。然后在这个依法送达了传票起诉状之后，这两个儿子都没有到法庭来开庭，但是他们提交了书面的这个答辩状，大儿子呢明确同意支付这个老太太每月1000元的赡养费，但是小儿子呢只同意给这老太太300块钱。就是法官也多次跟这个小儿子打电话沟通嘛，然后得知这个小儿子他说他和自己的母亲一直关系就不好，刚结婚的时候他和他妻子刚结婚的时候是和这个母亲一起生活的，但是这个母亲经常无缘无故发脾气，还破坏自己和妻子之间的感情，最后无奈他和妻子才搬出去租房子住了。然后呢虽然说这次母亲给他起诉了他可以给300元的赡养费，但是呢也是想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也不想再见到自己的母亲了，就是这个矛盾挺深的。 那可能逢年过节是不是小儿子都不会看去看妈妈， 但是呢因为这个小儿子没有来过法庭嘛，然后我们听这个老太太的说呢，就是说小儿子跟他一起住的时候对他特别的不好，然后经常发生这个口角，可能还动手，有那么1-2次动手打过他，然后但是呢就是说因为也没有明确的这种证据嘛，然后相当于双方就是各执一词这样的一个情况。 大儿子相对来说痛快一点， 对，大儿子就是他在，因为他身体不好，然后又在这个市里面上班嘛，所以他就说没法来参加这个庭审，但是他交了这个答辩状，表明了自己的这个意思，也是同意给这个老太太1000块钱的赡养费的。 嗯，那这关键问题就在小儿子身上。 对， 是吧？那他们既然都签收了法院的传票了，那干嘛就不来呢？刚才大儿子您说了，他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办法到法庭，那小儿子为什么就不来呢？ 因为我们也多次给他打电话，包括后来领判决他都没有来，他就说不想再看见自己的母亲，也不想直接跟他在这个法庭上有任何的接触了，所以就采取了这个回避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吧，就是自己不想过来了。但是呢，因为这个依法送达了传票，咱们也法院可以缺席审判嘛，也没有影响这案件实体的这个审理，就相当于也没有办法强制性的要求他来到庭。 那母亲在法庭上也没看见自己的儿子，俩儿子都不来，孤零零的一个人坐在法庭上，多孤单 啊。因为这个老太太前期来法院好几次吧，然后每一次可能就是都有的时候说到很难受的地方，还都落泪了，就是当时法官也是劝慰她嘛，但是可是就是这个矛盾嘛，因为具体的这个矛盾可能只有他们自己清楚这个矛盾的引发点，他跟法官说的我们只能听口头上的这个表达。 那您继续说啊，小儿子说只能付300，那到底这个标准如何来确定呢？ 最后法院呢认为这个龚老太年事已高了，丧失了部分劳动能力，经济收入难以维持生活所需，的确需要子女的赡养，子女应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履行赡养义务，结合这个原告龚老太每月领取补贴，因为他有480元的这个国家的补贴，同时他表达自己也会打点零工，就是收收废品，但是呢身体好的时候可能每个月能有几百块钱的收入，但是身体不好的时候可能就没有这部分的收入了，然后再参照咱们北京市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这两个儿子每人每月呢应当给这个龚老太支付400元的赡养费。 哦，那也不高啊， 但是这个也是这个跟这个法律规定这个能够相契合的，是的确是这个数字。 那大儿子不是答应给1000吗？ 对， 按照1000来定呗。 大儿子明确表示愿意支付这个龚老太每月1000元，是本院是不持异议的， 因为这是大儿子自愿的一个行为，是吧？ 对， 你愿意给多没关系， 对， 是吧？ 那 小儿子呢就给400啊。 但是这个老太太呢接到了这个判决书，还在这个15天之内提起了上诉，然后还是继续要求给这小儿子要求小儿子给他1000元的赡养费。后来呢这个中院的这个结果最近也下来了，还是维持了一审的这个判决，没有做出其他的改变。 400块钱其实和小儿子当时说的300块钱差不了太多， 对， 是吧？但是和这个老太太的这个期望可能差很多。 对， 那这块咱们为什么就不再提高一点呢？ 因为首先他也是根据这个去年这个北京市2016年的这个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它是17329元，然后除以每个12个月呢，应该是一个月1400多，然后减去他的这个领补贴的这个情况，再除以这两个子女，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数字了。 那小儿子对这个没有什么意见？ 对，他也倒是没，因为我们是也是给他邮寄的那个判决书嘛，但是他也没有上诉什么的，但是之后给付的这个情况，就二中院那个维持了原判，可能最近生效在执行这方面，我们也就是法官这边也不太清楚了。 那么这起案件的确反映出哈，母子之间的矛盾要调和起来，尤其是家庭成员内部这样的矛盾，由来已久，矛盾比较深，要调和起来，法官毕竟是个外人嘛， 对， 真的不是很容易哈。 对，其实这个案件本身这个法律关系是挺简单的，然后这个老太太也符合给付这个赡养费的这个标准，但是呢就是她，尤其是她这个小儿子跟法官说这句话，说再也不愿意见自己的母亲了，其实这一点可能说不是赡养费这几百块钱能够解决的。 那对呀， 然后因为其实在审理这个赡养案件的过程当中啊， 法官也是比较心酸的，因为这真的是让亲情对簿公堂了。 对呀、啊， 有的时候就看到这个赡养人被赡养人之间这种根深蒂固的矛盾，包括赡养人各个赡养人之间相互推诿、相互指责这种情况啊，的确这种矛盾可能不是法律这种强制性的规定来能够来解决的。因为法律虽然说规定了，说这个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也规定了，这个与老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多来看望和那个问候老人，但是这种可能在之后执行也不是那么的容易。 对对对，老人坐在法庭里，如果他亲自出庭了，看见子女之间相互推诿、相互推卸责任，他这多寒心啊！ 是 啊，我拉扯你那么大，现在可好？ 像今天咱们这几个案件，包括很多案件，他可能这个老人都是丧偶的情况比较多， 哦， 还是没有老 独居是吧？ 对。然后这时候可能说也会有子女说这个老人性格暴躁啊，不爱发脾气，但是这可能就是比较孤独，或者说想做出一些事情来引起这个子女的这个重视，但有时候子女可能就觉得老人不可理喻啊，不能理解，但其实呢更应该这时候多包容老人吧，然后包容他们的缺点，能够让他们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 有些这样的积怨何必就是一直以来甚至几十年来就这样纠缠不休呢？互相之间都退一步让一让。 对，毕竟是亲情应该还是存在于这个父母和子女，包括说兄弟姐妹之间的。 那像这样的一些涉及到亲情之间的家庭矛盾啊，是不是法官做起调解工作来也不大好弄啊？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要更需要一些精力，因为这种案件其实它是可以进行调解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当事人就是双方之间你一跟一说，法官多次一跟他们沟通，没准就能够有退步了，最后可能大家还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但是可能有的这个矛盾真的不是一天两天解决的，也不是法官在这儿说两句他们就能化解的，就很长时间的积压了。 我们整个社会是由这么多家庭组成的，可能每个家庭啊都有自己的苦恼，每个家庭也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小摩擦小矛盾，但遇到这些的时候，因为我们血脉相连， 对，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去互相之间能够相互体谅啊，换位思考啊，不要让这样的亲情因此而阻断。您看咱们最后一个案子，难道小儿子真的一辈子不见妈妈了吗？ 对， 直到妈妈如果真的有一天过世了，难道孩子都不去送，不去看母亲一眼吗？ 是 啊，我觉得这个人听起来很寒心啊。 对， 所以希望这样的事情真的是越少发生越好。好，那么今天涉及到赡养的纠纷，也非常感谢来自防身区人民法院的崔岩法官，谢谢崔法官。 谢谢大家。 好，崔法官再会。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所以关爱家人，如果要喝酒，记得提醒一句，记得带董酒。 贵州董酒窖藏系列，来自中国白酒核心产区贵州，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北汽新能源岁末狂欢裸价来袭，50,000优惠到店领，50%现车限时抢，4款车型7重惊喜，乐享不停，还送保养送红包，详询400-650-6766。 北京电台第4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1566。 小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五斤。妈，塔嘛是什么呀？ 这塔嘛呀，就是比目鱼。卢照邻就写过“得成比目，何辞死”。这唐诗三百首。 妈，怎么说的唐诗三百首了？ 那咱们说的是 绕口令啊。 绕口令里长学问，一起练练嘴皮子。我是非常董老师，顺口溜的绕口令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